大匪看天下，今日咧就系10月1日国庆，咁好多人行为艺术又做咗，咁梁国雄啦，咁我今朝录音咧就应该都要出，都有出动噶啦，咁咧就系呢个大匪看天下嘅新形式嚟嘅，就系当呢个声音专栏啦。因为咧每一次咧我做大匪看天下，我要睇咗好多资料，睇咗好多成，然后去做，有阵时讲得唔系咁好，咁我都知道嘅。有阵时又要就节目时间15分钟，咁我唔想咁样啦。咁因为咧，我可以朝朝早咧喺开工之前咧7点零钟，其实我已经食完早餐噶啦。咁我谂住咧就记得嘅嘢咪连随录咯，录咗之后咧就净系出录音声带俾低 Albert 同阿 Alex， 咁啊直接出咗佢。咁10月份开始转噶啦，咁有啲节目收工啦，咁有啲啊再继续啦。我呢一节咧其实系讲国庆。讲沙中线湾仔沉降标准由25毫米微跳99毫米，有专家认证，张建宗讲，有张建宗司长专家认证，这个所谓专家不知道是什么专家，又不开名又不是姓，逢在一有事就说有专家评估，那个专家是什么水的，是不是啊？好简单嘅啫，香港地测量师都未必识测量啦，会计妹啊个老细未必识会计啊，啱唔啱啊？喂，大佬啊，讲专家可能唔系喎，系译名嚟嘅啫，其实 junior 喎，咁啊专家咯，系咪啊？咁译咪得咯？边个专家讲啊？个幅度咁大，当一件事幅度咁大，即系等于冇底线，系咪啊？即系等于冇，即是没有标准，是不是？我一拳打200磅就为之重了，哎呀，你打到180磅都算重了，150磅其实不是差很多的，权力都是重拳，任你噏。香港现在不是沙中线湾仔的沉降，是沉沦，沉沦到只要他喜欢的什么都可以变，一个标准摆咗出嚟可以变，点会变都得。哎呀，我结婚嘅时候一夫一妻，哎呀，我好爱我老婆，哎，其实佢好爱你噶，出去搞搞震啊，只不过系性需要嘅啫。哎呀，跟住性需要，跟住有婚外情，哎呀，其实佢真系好爱你噶，不过人咧就比较三心两意，佢依然唔中意你啊，爱都有多种噶嘛。到佢再有第三四个，佢博爱啫吓，但系你都系佢嘅唯一，因为你永远都系佢老婆，其他嗰啲系小三啫。冚家铲呢啲乜嘢标准啊？呢啲咪所谓香港嘅标准咯？喺呢个港独自决问题里面，你哋就越收越紧，日日讲嘅嘢唔同，跟住寻日最火起就听到嗰个叫做城市论坛。成班喺度闹，讲乜嘢啊？你哋有行动有纲领，咁我讲明我唔支持港独嘅，因为我知道冇可能。但系讨论啫，讨论都唔得，讲都唔得。香港真系啦，我哋年轻仔都话啦，讲嘢啫。好啦，讲翻沙，即系呢个标准。你哋鍾意收几紧几紧，跟住如果你哋出咗问题，你啲高官、你啲建制派、你嗰啲中国建筑喺香港，嗱，我做工程啊，真系对唔住，我都知大镬噶啦，再做两我冇得捞噶啦吓，出咗任何问题嘅时候，啊，我哋包容下啊嘛，佢有个过程嘅，我哋包容下嘛，咁点解你唔包容咧？只要你唔鍾意嘅就唔包容，到你哋犯错嘅时候就话，哎，你哋包容下啊嘛。所谓的底线，所谓的标准，随着你们需要升上升落，哇，升降机一样啊！所以阿帕奇直升机都没用，唔怪得而家中国的军备咁犀利， 亞柏奇呢啲咁嘅直升機有幾犀利啊？我哋香港，我哋大陸嘅飛機根本上直升機完全可以隨我哋自由升降。你都唔係嗰啲歐盟標準定咗出嚟，全世界跟歐盟標準做，你哋都冇。好啦，天鴿、山竹，以前我哋買樓，砰砰聲，近海景啊，哎呀，無敵海景，賣貴啲，一個山竹，一個飛鴿。将海景蒙碎，系咪啊？好啦，咁我住内地，即系住内陆啲啦，即系距离海远啲啦，沉降问题。咁啊，难怪香港嘅楼价开始下滑咯，啊！所以唯一嘅保值方法就唔系呢个港铁沿线物业啦。你有冇见到张建宗嗱呢、这个？投资物业高手，专投资旧楼嘅，自己可以查一下，冇一个物业系喺呢个港铁沿线上盖，专买旧楼稳阵啊嘛，啊，因为冇沉降问题啊嘛，咁唯有为咗我哋全香港嘅福祉，楼价不死，投资有道，咁就唔该啦。将香港所有嘅高官，佢哋投资物业就做一个分布图，就系高官沿线物业投资大法。咁你啲人就跟住佢啦。啊，高官梗系靓区啦，有著名嘅中学、小学啦，吓、啊、名校区啦，系、哎、得。哎呀，冇港铁，佢哋冇买港铁，哎，冇沉降问题，吓、啊、升值有道。咁啊，唔该你，香港政府啊，就直头咧就好心啲，或者有中原地产啊，啊或者美联啊，就要大大只字写住香港高官完善物业指南。哇，呢、这个指数先最值得，系香港嘅楼价嘅指标，大匪看天下嘅新形式，以后咧就冇噶啦。即系咧七点零钟翻工，有时间睇到咩新闻，咪噏几分钟咯，系咪啊？咁因为十月真係要重新开始㗎喇。多谢大家，拜拜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嘅烦恼，搵啱一隻洗头水係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